天玩手机，人会很疲劳，这个时候再加上心脏有点什么毛病，那你说他出事儿，他也是可以是吧理解的呀，你这个事怎么能出这个事儿呢？可说呢，关键是他自己不注意呀，是不是？您说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。继续说啊，还一档的事儿啊，这个就算是个普法知识吧，当然这个事情呢跟咱们大伙儿没关系，是吧？广西梧州市有一位欧先生，这个上文书说那位董姑娘是心脏病是吧，玩手机玩太过了去世了啊。这位欧先生呢也是头些日子离世了，他是因为高血压结果呢犯了病了，是不治身亡的。他死了之后是吧，有一位雷女士跟法院这个就说了啊，打官司告状嘛，说是这个事儿呢，因为他这个什么呢，家里面这位啊，他这位先生啊已经去世了，所以这样的话呢不行，因为他有套房产啊，按照他的遗嘱呢这是归我，但是呢是因为那个陈女士啊他们不干，所以这个事情呢希望法院给断一断。你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意思？欧先生啊，对，欧先生去世了，对，有遗嘱，有遗嘱，遗嘱呢说把房呢是房产啊留给了这个雷女士啊，雷女士后来为这个事儿呢到法院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遗产啊他得执行啊，是吧？执行的话呢，因为这个陈女士呢不配合，嗯，哎，等会儿你说等会儿怎么了？说乱了是吧？不是，陈女士是谁？雷女士是谁？雷女士是欧先生的什么人啊？媳妇儿，你法定的继承人吗？妻子是吗？他只是跟欧先生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女人啊，我现在只能这么说，因为我要再说的再简单一点是吧，用大伙儿都能够理解这词儿来说的话就不好听了。是他是什么呀？他是小三儿，哎，啊，他不是合法的夫妻啊。对，那刚才说那位陈女士那是合法的欧先生的妻子，只不过欧先生早年间啊可能是跟媳妇关系不好，俩人很早就分居了，分居可是没有离婚。在那之后呢，这欧先生啊也不怎么一来二去啊，跟这位雷女士俩人热热啊到一块儿去了，同居了。同居了之后呢，过程当中欧先生立遗嘱把这房给雷女士啊，遗嘱是真的，也是真实的表达了欧先生的意思。不过呢打官司告状在法院，人家法院可没支持欧先生包括雷女士这个诉讼请求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说了，是遗嘱是真的，也是表达了欧先生的意思，但是媳妇儿在呀，这合法夫妻呀，按照这个继承来说当然是人家的妻子有这个权利了，你跟他什么都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你们这个非法同居啊，你们这个，你们这是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啊，是不是啊？于法于德这都说不过去啊，怎么能支持呢？你看了没有，是吧？竟出这事儿吗？是不是啊？还有那个岳父，哎呀，这个岳父啊对自己的女婿哎真是爱恨交加呀，没有爱了，谈不上爱啊，更多的是一种啊希望，什么呀？希望他早点出来吧，出来之后啊这事儿还好说，是吧？你说怎么这么乱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这是新文化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吉林辽源那个地方，住着一户老农民，六十来岁，叫王江，王大爷，老王头。老王头可忙到了，见天啊，早晨这个天刚亮吧，四点来钟这就起床赶紧忙活。为什么呢？他那小外孙13岁，这孩子得上学去啊，这个等于是老爷嘛，外孙嘛，你想赶紧给孩子弄饭。东北啊那个早饭啊跟咱们这个关内不一样，早饭在东北那是正餐啊，哈哈，那是很重要的一顿饭，恨不得早晨就得来大鱼大肉的啊，来横菜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么想啊，因为东北呢当年不是闯关东嘛，很多农民呢他早上起来得下地干活啊，早晨呢吃的少，他营养要不够他没劲儿啊，这习惯就延续下来。而且来说呢，这个王大爷老王头呢给这个外孙子做饭呢也是讲的这个，呵家伙，炒豆腐炒鸡蛋外加大米饭啊。为什么呀？孩子吃饱了好上学去啊，孩子上了学，老头哎就踏实了，不行去地里头瞅瞅啊，看看这个地里头田间地头啊，还得忙活忙活啊，忙活差不多了，地头卷那么一根旱烟，吧嗒吧嗒 抽两口，哎，长叹一声啊。与此同时，就在这功夫啊，跟这个时候差不多，离他们这老家这个地方100公里开外吧，有一座监狱，叫铁北监狱。这个时候铃声响了啊，监区的这些个服刑的犯人呼噜呼噜赶紧起床啊，收拾收拾，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和改造。在这当中有一个叫张勇的犯人啊，那说等会儿吧，老王头啊，农民，是是是，有个小外孙啊，这张勇是个犯人啊，他们这个住的地方相距100公里是吧，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这王江啊，老王头啊，是张勇的岳父。那么张勇呢，是这个他那外孙的父亲啊，岳父嘛，你想看女婿呀、啊？啊，对了，而他呢，张勇呢，同时还是导致王江女儿死亡的元凶呀。不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这个哦，想起来了，刚才说女婿跟这个老丈人的事情。对了，那要这么来说，这女婿可是老丈人的仇人呐。把他闺女给弄死了，是啊，但这事儿呢是说来话长。其实呢，老王头这女儿啊，嫁给这张勇啊，老王头并不反对啊，觉得这个小伙子还是挺能干的，干农活那是一把好手，讲话好庄稼把式。不过呢，有一节，这张勇平时对老人很孝顺，很懂礼貌，但是别喝酒，只喝酒，这就变了个人啊。整个就是说啊，这个。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啊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，好吗？这酒这作用也忒大了，可说呢。话说啊，这是头些年的事情了。这张勇啊，别的不好，干完农活没事干了，好些耍钱，这也是个坏毛病。下午4点来钟耍完了啊，把那点本儿他全都花了，花了之后找媳妇儿。就这个老王头的女儿干嘛呀，要钱，给我1000翻本。媳妇说不给。怎么不给啊？咱们孩子马上就开学了，连学费带杂费乱七八糟好多钱呢，我兜里面就800，你都拿走了我们怎么弄啊，吃什么喝什么。嘿，张勇一听这话，呀呵，真是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，你给是不给？我不给，不给，我打死你。伸手啪打嘴巴，咚电炮，咯嘡，飞脚，好家伙，把媳妇给揍的是嗷嗷惨叫。媳妇一看，那你要这样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跟你拼了！呵，俩人就撕不到一块儿了。这张勇恨的呀，加上他当时喝了酒了，这完全丧失理智啊！抄起马扎，啪，一下就踹到媳妇脑袋上了。那木头的东西啊，打中后脑。媳妇儿啊，咯喽的一声躺在地上，再也没有声息了。张勇一看，哎呀，坏了，我闯祸了，赶紧的抱起媳妇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如飞一般跑到了医院，那也没来得及，没救过来。30岁上抛下了自己的父亲、自己的丈夫、自己的孩子，撒手而去，死了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王江啊，哎呀，颤颤巍巍，深一脚浅一脚，给吓的呀，连吓带怕带恨呐。来到医院，可是没见着姑娘最后一面，就看见女婿了。女婿跪在地下，这个哭啊，哎呀，爸爸呀，我不是人呐，这都是我干的。把这个事儿整个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呵，跟着这个老王头来的啊，都是娘家的亲戚，把大伙儿给恨的呀，拉他去见官，一命抵一命，跟他没完。可是呢，等他冷静下来，老王头一合计，不行，还是让他自首吧。干嘛呀你？我回头我到法院，在法官面前给他求情，你有毛病啊，你疯了，他把你女儿弄死了，我不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我们这孩儿，我的外孙子。现在女儿已经死了，老伴儿也不在了，我们这家里面人单势孤，如果说他要是将来啊，按你们的亲戚的说法，让他一命抵一命，给我姑娘偿命，那未来这孩子靠谁呢？想到此处啊，这老王头主意已定，赶到法庭开庭的日子，主动找法官跟法官商量。哎， 这个其实我不是不恨他，我心里头真是恨得我牙根都痒痒，恨死我了，把我亲闺女给打死了，这没道理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法官同志，您要知道啊，这孩子没人带呀，我这么大岁数，我身体不好，我还能活几天呢？您倒是可怜可怜我，考虑到这个情节是吧，能少判他几年，让他改过自新，早点出狱好，他们父子团圆，岂不好哉呢？法官一看，心说老爷子说的也对，虽然说他这个情节很恶劣，但是呢，这不家属谅解了吗？法律上讲究这个呀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量刑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啊。就这样，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勇有期徒刑15年，到那铁北监狱服刑去了。在那之后呢，这王老爷子就开始照顾外孙子。不光那个，因为孩子知道亲妈是让他亲爹弄死的，你想这孩子怎么说他心里面有障碍呀？老王头又做自己小外孙的工作啊，不行，我带你看看你爸爸去。我不去，我不看他。哎呀，你别，你听我的，你听听老爷的好吗？跟你讲这个道理是吧，老爷嘛，你看这个啊哈哈，就说嘛，老爷是亲人呐，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事儿，我就跟着老爷过。你听我说，将来现在你跟老爷过，将来呢，将来老爷百年之后你跟谁过呀？那我也不理他。你听我说完，你爸爸是不对，他是混，但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他在监狱他会改造的，他会改好了的呀。而让他改好了，靠的什么呀？咱们爷儿俩是他现在在世界上唯一的两个亲人了，咱们要是不理他，他在监狱里面他心里好受吗？他能改得好吗？是不是啊？咱们到监狱里看看他，多少看两回，你也主动的啊，叫声爸爸。我不想叫他爸爸，我叫不出口。哎呀，一回两回叫不出来，以后慢慢的就叫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跟他聊聊天，给他点力量。就这样带着小外孙去监狱看了几次女婿。那么当然这个监狱的管理方呢，人家那个狱警啊，也跟这王老爷子说，哎，您这么做是对的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呢，对这个张勇的改造啊是有好处的，是吧？给他家庭的温暖，同时呢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啊，慢慢的他对他的这个罪行啊错误他有认识，现在就改的不错了，是吧？你们走了之后啊，哎呦呵，在这个啊这个监牢里头抱头痛哭啊，觉得后悔，你看了没有？所以说呢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就这样啊。老头就指望着将来呢，过了些年吧，这张勇能够顺利的出狱，一家团圆呢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信息时报讲档的事儿，话说事发在广东的梅州，当地有一户姓黄的人家。这老黄家呀，老黄头还有这个黄的婶子啊，咱就那么叫吧，咱不管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了，是吧？反正一家人嘛。黄大爷、黄的婶子有一18岁的儿子啊，也姓黄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？这个儿子呀，这个近些年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长得也大了啊，高高大大的，倍儿壮。打这时候起，开始跟他妈妈来五把抄，倍儿横，跟他妈没好话。他妈说什么他就顶着说啊，都是枪茬的，是吧？去年12月底吧，跟他妈妈俩人吵起来了，其实都是小事儿。他妈说呀，那个什么，你呀不行的话，吃完饭你去收拾垃圾。你怎么不收拾啊？你怎么收拾垃圾啊？我收拾垃圾，我上岁数，我得看病。你看什么病啊？你看什么病啊？你走了，帮我回来，很好嘛。妈妈说，这谁的家跟我这么嚷嚷？怎么着？我就跟你这么嚷嚷，怎么着？咚咚咚咚咚，哎，喝酒，喝完酒之后，哎呀，疯了。不行啊，我跟你没完，我告诉你说我弄死你，怎么着的，在家里面噗放了把火。哎呀，把黄老头吓得，哎呀，我儿子怎么放火呀，我赶紧跑吧。他爸爸先跑出来的，他妈妈一看，哎呀，这不行，我也得出去。一看他妈妈要往外跑，这姓黄他那儿子俩手一伸，哐啷就把他们家那院门就给拽死了。拽在手里，就是不让他妈妈出来。他妈妈在里面拍门，哎呀，孩子，你快让我出来，一会儿烧的太难受了，我这都已经燎到我身上，你就死在里头吧。啊，你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我今天要报仇呀。 他妈妈闻听此言，这心里面拔凉拔凉，这孩子我养这么大，跟他有什么仇啊？边上街坊看见这可不行啊，这了不得，赶紧打电话报警过来，又把这孩子拽一边去。门打开了，呵，打里面窜出一火球，就是他母亲烧的呀，这浑身呐，呵家伙，烧的已经都衣服全燎着了。大伙赶紧上去，噼里啪啦把火扑灭了。就这样受点伤，好在是没伤及生命。警察来了，把这姓黄带走了，怎么回事？上法庭打官司告状，问他为什么呀？烧你妈妈？我这有原因，怎么回事呢？嗨，就说这家啊，当初这教育也成问题儿。怎么个成问题呢？这孩子从小让他妈妈打到大，小时候一言不合，乒了乓啷就家暴，就揍孩子。所以这小黄啊，打心里头就恨他妈妈。心的话说，等有一天我长大了，哼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哎呦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？可说呢，啊，那个咱北京也有这么一档子事儿，跟这没关系啊，但也是亲人之间的事情。最后，哎呀，竟然对自己的亲人是痛下杀手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法制晚报的报道说，咱北京怀柔啊，有一户人家，普通的村民，63岁崔老太太，她的丈夫呢姓周，老周，老两口子挺好的啊，有一双儿女，小日子过得还行。可是谁成想1999年的时候，这老周啊身子骨不利了，得了脑栓塞。哎呦，这个病生活不能自理啊，躺床上坐轮椅了，住院治疗了，但是病情仍然是不断恶化，最后卧床不起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这若干年来啊，15年间，这崔老太太、崔的婶子照顾自己的老爱人老周，那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，非常的细心的关怀照顾啊。人家这个街坊都看见了，哎呀，他做的挺好的，做的不错呀，15年呐，老头都没长过褥疮。是吧，家境其实挺困难的，为了照顾自己的老伴儿啊，这崔老太太都把工作辞了，专门在家里头。那生活不富裕啊，一个是村里头呢，或者镇上呢，反正是接济接济啊，自己呢也做点零工什么之类的，贴补家用，反正生活还可以，反正凑合吧。老太太照顾老头儿，照理说这也是个办法，谁成想啊，屋漏偏遭连阴雨，是吧，黄鼠狼偏咬病鸭子。打从2013年开始，这老太太，这崔的娘，嘿，身子骨也不利了，得上了脑栓塞、脑梗塞，她也得这个毛病了。而且她还查出来什么呢？患有高危的高血压和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，丧失了照顾老伴的能力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了。哎呀，这个儿女们呢，这个在北京上班，工作忙，也没时间，工资他也不高，想去想来，这崔老太太觉得这实在是没辙了。你说这么下去，我不成了孩子们的耻类了吗？生活负担越来越重，哎呀，悲观厌世，把心眼一横，不行，我就死了吧。这事儿呢，被孩子发现过，发现老太太呀想死，劝了好多回，总算是给劝住了。谁成想？去年3月某天早晨，女儿上班了，崔的娘找了一根绳子，两头系上重物，啪挂在老伴脖子上。没过多久，哎呀，相濡以沫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头没了生命迹象。崔老太太一看，行了，我也来吧，拿那壁纸刀啪把手腕割开了，这血一下就出来了。但是这么一来，这个时候疼痛使得老太太开始啊，就是咱说啊，清醒了一些，不像开头的时候那么的癫狂，是吧？又就想不开了。哎呀，心里话说，我干什么呢？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害怕呀，我这怎么的？赶紧打电话给女儿，哎，我快死了，你快点来吧。闺女一听，赶紧报警啊。后来把老太太给救过来了，就是救过来，但是呢，老周走了。他是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，现在呢在法庭上接受法院的审理。那么这边呢，公诉机关就说了， 说这个事情啊，当然是有前因后果，包括他的街坊邻里都说，哎呀，这个老太太也确实是挺难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个照顾了老伴15年，这要说起来呢也怪不容易的。当然你说按法律来讲，这个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，是啊。所以对此公诉机关有这么个说法，于情可免，但是于法难容，毕竟是杀人呐，最终决定公诉，并且建议处以缓刑。哎，所以就说啊，好多事情真是让人听了以后啊打抓柔肠，是吧？那个南方都市报啊有这么一篇报道啊，这事儿反正也是真是啊，这是因为情最后啊要了命。我的天哪，不这什么事儿啊，还别提了。广州啊有一位富姐儿啊，这是报纸的说法，就是有钱的妇女吧，挺有钱的啊，姓陈，陈姑娘岁数也不大，不到40呢，哈，有过一段婚姻，后来离了，交了一男朋友，自己呢平时下海经商做生意，哎，这个生意做的还可以，是吧？也算是有点钱吧。但是前段时间呢资金周转不灵，想来想去，哎，我还有套房呢，人家房这个地段还不错，是吧？不行给他卖了吧，作价1750万要出售一套豪宅呀。就这样引来了一个50来岁的云南商人老李。老李一看，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，我是相当中意。陈姑娘一听，是吗？李先生，您对这房中意啊？我不光是对房中意啊，怎么着我还对你中意。看上这陈姑娘了，哎呀，可以呀、啊、长得挺漂亮的，又有钱，哈哈，还挺温柔，哎，不错不错。那什么，这样吧，我呀这房我买了，100万定金我交了啊。行行行，那太好了，谢谢您，咱们赶紧签协议。签完协议呢，您得把这尾款给我呀。啊，尾款就不给你了，干嘛呀？咱俩谈恋爱吧。他这不是一码事儿，不行，这现在就是一码事儿。这姓李的就一天到晚纠缠这陈姑娘，结果这陈姑娘啊，她不是有个男朋友吗？啊，还一追求者姓刘，小刘，一天到晚啊也是追着这个陈姑娘。哎呀，嫁给我吧，嫁给我吧。陈姑娘说：“你看看，哎呦，我你饶了我行不行？这还有一钱呢，这男的和这些云南这商人老李，我卖他房子，一天到晚他要追着我，这没完了了，是吗？”小刘一听，那不行，我给你搞定，我把他做了。哎呦，你可别干这个事情啊，这玩意儿会惹事儿，那不行。说是说，但是呢，后来这姓李的这个云南商人去泰国，本来是要带着这陈姑娘一块儿去。后来陈姑娘借故说我不去啊，我有事儿，不行，我拉肚子，我哎呀，反正我暂时去不了。这老李就自己去的。那么这么着的话，陈姑娘还特意把这姓刘的这小刘介绍给了这位姓李的商人，你们在泰国是吧？你们好好 happy。结果呢，这姓刘的在泰国跟这姓李的商人住在一间客房之内，一语不合拿出刀来，噗噗噗。炸这姓李的30多刀，将其杀害身亡呀，出人命了，是啊。结果包括连带这姓陈的姑娘一块儿抓起来，哎，上法庭。说到说到吧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 这是谁的项链，是故意还是不不小心离开他的胸前，掉在不该遗失的角落，这是谁的抱紧？多么哀怨的美丽，想从此丢掉伤心，留下空白离去。我曾经也曾试过这种游戏，想撕去他的影子，却狠狠地撕破了自己。有谁能丢掉伤心？有谁能丢了他胸口以后不留一点痕迹？总是找个深渊，又把他轻轻放回怀里，让胸口疼痛的。